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六十集，班里的新同学。蒋婉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，他低头看着自己小小的手掌，又看了眼身上的旧衣服，红黄相间的布料又大又肥，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，他觉得有些眼熟，好像是小时候邻居送给他的旧衣服。这件衣服他穿了好几年。 好了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听话，现在呱呱进教室。 一位年轻老师走了过来，拍着手掌说。蒋婉这才注意到，他好像在一所幼儿园里，脚下是绿色的人工草坪，周围全是吵闹的孩子，个别老师正在安抚哭闹的孩子。铁栏杆外面站着一些家长，他们正踮着脚在张望园内的孩子们。他好像不是这个幼儿园的，他小时候的幼儿园很破旧，墙皮不时掉灰，老师也穿着灰素素的衣服，根本不像面前的几位老师，年轻漂亮，还十分温柔。蒋婉脱离队伍往外走，却被老师拉住了手。 这位小朋友不可以乱跑哦。老师。 蒋婉开口，声音稚嫩的吓了自己一跳。 嗯，什么事啊？ 老师温柔地问。蒋婉摇头。 如果我告诉老师自己不是小孩，老师可能会觉得我有病吧。 那好，乖乖站好，马上要进教室了。 老师说着去安抚另一个孩子。蒋婉听话地站在好多小朋友的身后，准备排队进教室。然后他就看见了被老师牵着走过来的文永安，他正要朝他走过去，却赫然发现那个孩子不是文永安，他脸上没有半点表情，眼睛黑黑的，里面一点情绪都没有。 文健， 他诧异地喊出了声。 文健。 文静似乎没听见他的声音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。老师拉着他在台上说， 今天呢，我们班来了一位新的同学，他叫文静，让我们鼓掌欢迎他。 台下的小朋友有些在鼓掌，有些在忙着皮闹，只有蒋婉目不转睛地盯着文静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也在这儿。 来，我们找个位置坐。 老师牵着文静下来，为他找位置坐下。蒋婉举起手。 老师，我想跟他坐一起。 好，文静，我们跟婉婉坐在一起好不好？ 文静点点头。他坐下后就低着头把玩手里的一枚国际象棋。蒋婉在边上问， 那是什么？ 文静虽然没什么表情，但是愿意开口，声音软糯。 象棋。 蒋婉当然知道那是什么，只是想跟他说说话，而且文静小时候好可爱啊。 我也会啊。 文静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皮肤很白，一双眼又大又黑，只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显得那双眼盯着人看的时候，莫名让人觉得有些害怕。他问， 你也会？ 蒋婉点点头，她老公天天下棋，她当然会。只是，文静好像不记得她是她老婆。 文静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文静看着她。 婉婉， 你记得我？ 蒋婉睁大眼，高兴极了。 你是怎么过来的？ 文静指了指老师， 他刚喊你婉婉，我坐车来的。 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文件。 没过一会儿，有老师进来叫大家排队坐好，开始发饼干了。文静的饼干刚发下来，就被旁边一个小男孩抢去了。他起身去抢，那个小男孩霸道惯了，当即就动手推他。蒋婉气得一把推开小男孩，像个老母鸡一样挡在文静面前，凶巴巴地冲小男孩喊： 你不许推他。 身后的文静愣住，老师赶过来，被推在地上的小男孩哭得满脸是泪，用手指指着蒋婉哭着说： 他推我。 蒋婉指着他朝老师喊： 老师，他抢文静的饼干。 老师拿纸巾给男孩擦眼泪，又问男孩： 你是不是抢文静的饼干啦？ 我没有。他抢了还推我。 我没有。 男孩愤怒地又哭了，老师安抚地拍着他的背： 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们再去拿一块饼干。 蒋婉拦住老师： 你不可以这样，他错了，他不该抢文静的饼干，他哭你就要哄着他吗？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你们不能欺负他，不能欺负他。 边上的文静愣愣地把手里的饼干递给他： 别哭。 老师最终给文静也多发了一块饼干，还让小男孩给文静道了歉。蒋婉这才作罢，他小声说： 我以前跟你说过，如果你早一点认识我，我一定帮你狠狠揍那个推你的小孩，你记得吗？ 文静表情怪异地看着他，摇摇头问： 你也有病。 果然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啊。吃完饼干，老师让大家一起喝水。那个推人的小男孩又过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水杯，一看就知道要干坏事儿。蒋婉凶巴巴地瞪他： 你要再敢欺负文静，我就把你…… 他想了半天，不知道怎么威胁小孩，最后牙齿一呲，狠狠地冲他道： 把你的牙齿打掉。 那个男孩被吓到了，喝水都离他远远的。蒋婉这才跟在文静身后一起去喝水。 我知道你不喜欢喝水。 蒋婉摸了摸他的脑袋： 但是你现在还是小孩子，多喝点水对身体好。 文静喝了口水： 你又是小孩子。 蒋婉看了眼自己，尴尬地缩回手： 哦，忘了。 老师又召集大家一起出来玩游戏，外面空间极大，有城堡一样的滑滑梯，还有各种动物形状的跷跷板。其他班级的老师正带着孩子玩老鹰捉小鸡，孩子们兴奋地咯咯直笑。文静站在那儿没动，蒋婉过来拉他： 走啊，一起去玩。 文静摇头： 为什么？你不喜欢。 文静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没说话。 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拉好你们身边同学的手，我们一起出发喽。 老师喊完，拉着一个小孩的手，钻进城堡的滑滑梯里。蒋婉赶紧拉着文静跟了上去。文静有些抗拒，但是没能甩开他，只能被迫钻了进来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